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坚定自信，座谈会由中宣部和外交部联合举办，中宣部、中联部、中央外办、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等部门负责同志和驻外使节代表出席并作发言。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严守规矩，增强本领》，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十三五时期，我国8500万残疾人同步迈入全面小康，残疾人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残疾人社会福利制度实现突破，残疾人权益保障更加有力。 这几天，山东东营市赵四村村民田海梅经营的网上小店生意红火，订货的人络绎不绝。此前，由于身患残疾，田海梅一直靠低保生活，是政府为她量身打造了网上带货课程，垫资帮助她在家建立起电商加实体小店经营模式，帮助她摆脱贫困。如今，一家人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最好的那天，纯利润就落500，能补贴家用。 十三五时期，我国有710万像田海梅这样的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如期脱贫，贫困残疾人家庭收入增长了2.7倍。在消除残疾人绝对贫困的同时，保障残疾人基本民生的安全网也在进一步健全完善。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十三五时期，我国累计投入1300多亿元，为1212.6万困难残疾人发放生活补贴，为1473.8万重度残疾人发放护理补贴。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的水平不断提升，各级各类托养服务机构已达8370个，486.3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各种形式的托养服务。完善兜底保障的同时，国家通过多种形式不断增强残疾人的发展能力。2020年，全国特教学校达到2244所，在校生88.1万人，特教专任教师6.6万人。近十年来，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就读的比例均接近或超过50%。全国实现了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从小学到高中阶段教育的12年免费教育。与此同时，我国为残疾人参加普通高考提供便利措施，5.8万名残疾学生进入普通高等院校学习。黄英是宁夏首位使用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的残疾考生，当年以高出理科一本分数线85分的成绩被武汉理工大学录取，明年将完成硕士研究生的学业。 国家的政策给我了很大的帮助，给了我一个实现梦想的机会，能够让我和普通学生一起一样的去自由的选择专业和职业，让我体会到了真正的融合教育。 在刚刚结束的东京残奥会上，我国运动员们用拼搏实现梦想，书写了自强不息、砥砺奋进的动人篇章。 在轮椅女篮半决赛上，有这样一幕令人动容。在和对手的一次对抗中，女篮队员张雪梅被连人带轮椅掀翻在地，但是她马上自己单手撑地用力，将身体和轮椅快速扶正，继续投入比赛。这也是中国女子轮椅篮球队的姑娘们在东京残奥会上数次逆风翻盘的缩影，最终她们创造了历史，拿到了银牌。在男子盲人门球决赛赛场，中国队的第一得分手杨明元和队友胡明耀在一次防守时撞到了一起，这次激烈的碰撞让队医和教练赶紧进场，但从口型上我们可以看到，坚强的杨明元一直在说没事。最终他和队友们时隔13年再度登上领奖台，收获银牌。在游泳赛场，30岁的卢东完成了一届残奥会收获4枚金牌、3度打破世界纪录的壮举，震撼世界。他也成为本届残奥会收获金牌最多的中国运动员之一。卢东6岁时因为车祸失去了双臂，但游泳打开了他全新的人生。 能够在东京赛场上4次升旗5星红旗，让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运动让我不断地突破自己，更加自信。 这种自信也让我更加积极的去拥抱生活，大胆的去尝试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只要你坚持就会有收获。 今天的走进乡村看小康，我们一起去看看各地立足本地特色，发展多种产业，多维度建设美丽乡村。 这两天，一场别开生面的乡村擂台赛在贵州龙里县喜马镇平坡村进行，除了相互比较各村特色产业的发展情况，现场还进行了平坡苗族绘画大比武。 我在画这个辣椒丰收，现在是丰收季节嘛。 平坡村是一个深山村，近年来通过发展辣椒、刺梨等产业，村子顺利脱贫。平坡村的村民们也用描画记录下了山乡巨变，描绘着幸福生活。一幅幅色彩艳丽、构思奇妙的平坡描画还受到了游客的青睐。43岁的蓝开翠靠着画画不仅建起了新房，家里也买了小轿车。 现在生活就是好过了嘛，不愁吃了也不愁穿了，每家每户都过上小康生活了，所以我画这幅画我就把它体现出来。 今年上半年，平坡村仅描画就卖出了近70万元，如今平坡村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12000元。依托乡村资源推动产业发展，四川阿坝州红原县大力发展牦牛养殖与牦牛乳业，并且鼓励当地百姓发展藏家乐、高原自驾游基地等牧场旅游产业。江苏徐州的马庄村因地制宜进行综合治理，将曾经的采煤塌陷区改建成人工湖景区，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创造了工作岗位，带动当地村民在家门口增收致富。 我们现在就是生活在景区嘛，心情也特别舒畅。现在我来做箱包了，大家一起还能赚到钱，还能照顾家庭，幸福安康的生活就叫小康，我感觉很满足。 让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浙江嘉善的妙家村依托传统的杜鹃花盆景发展鲜花产业，同时利用区位优势打造碧云花海，发展旅游。云南腾冲的和顺镇修缮古民居，传承古镇文化，发展莲藕、油菜、草莓等特色观光农业，让乡愁不远去，村庄更宜居，小康生活越来越有奔头。 保护好和顺古镇的绿水青山，留住美丽乡愁，文旅融合、农旅融合，多举措增加群众的收入，实现老百姓安居乐业。 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市场监管工作服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有关情况。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市场主体总量从2012年5500万户增长到1.46亿户。市场监管部门着力规范市场竞争行为，聚焦平台经济、医药保健、公用事业、建筑材料等民生发展重点领域，查处各类垄断案件332件，不正当竞争案件3.6万件，价格收费违法案件11.8万件。多年来，知识产权系统充分发挥知识产权独特优势，通过专利技术强农、商标品牌富农、地理标志兴农，助力全面小康取得显著成效。 本台消息，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9月6号发表谈话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公布，是中央从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支持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举措，是丰富一国两制实践的制度和体制创新，为澳门长远发展拓展了空间，勾画了蓝图，注入强劲动能，充分体现了中央对澳门长远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有力支持，以及对澳门同胞福祉的最大关爱。蓝图已经绘就，关键在于落实，希望澳门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抓住方案实施的重大机遇，推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取得实质进展和显著成效，谱写澳门特色一国两制实践新篇章。 本台消息，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发言人表示，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的公开发布是中央支持澳门发展的重大举措。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横琴工作，

那随着那个深度合作区的政策落实啊，对澳门那个制药业来说呢，可以提供很大的那个支持啊，不管在标准生产标准、工艺提升、人才培训啊，还有那个生产产能方面，都能提供非常大的一个帮助啊。 我跟我身边很多青年的朋友都感到非常的兴奋以及鼓舞，也深深感受到国家对于澳门青年的无比的关怀以及支持。尤其《新生和续方案》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关于支持澳门居民到行情、就业、创业的一系列的保障。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本台播发大湾区之声热评，支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发展。 2021年服贸会今天举行52场论坛会议和推介洽谈活动，参展各方共同寻求服务贸易新机遇，感受中国市场的巨大魅力。 今天服贸会举行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专题活动，智利、墨西哥、巴西等十几个国家向观众介绍了本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情况，并表达了与中国保持并加强良好经贸投资合作的意愿。连日来，服贸会展区来自各国的参展商带来本国的特色产品和服务，也纷纷表达了对中国市场的热情。 我们真的喜欢服贸会提供的平台，中国真的是一个大市场，对我们是好机遇。 今天仍是服贸会公众开放日，延续昨天会场热度不减，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专题展区超高清视听服务板块， 5G 加 8K 超高清加应用等创新成果纷纷亮相。在文旅服务专题展区，一批体现中国元素与时尚潮流结合的文创产品首发，新产品、新技术、新模式，让观众获得了沉浸式的新体验。 太好了，真的，科技改变生活。 同时，围绕金融、绿色、国际合作的多场论坛和成果发布也在今天陆续展开。在金融创新助力首都经济高质量发展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表示，将通过设立专项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更多支持绿色低碳经济发展。今天，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大气田深海一号最后一口生产井成功开井，标志着气田自六月首口井投产以来，经过了2个多月的安装调试，实现全面投产。 深海一号大气田生产的深水天然气已抵达珠海高南天然气处理厂，并将接入全国天然气管网，其分离产生的凝析油已于8月30日完成首次深海提油外输作业。 深海一号大气田距海南省三亚市150公里，天然气探明地质储量超1000亿立方米，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发现的水深最深、勘探开发难度最大的海上超深水气田。目前天然气日外输量为433万立方米，已达到投产初期的5倍，累计生产天然气超过1.3亿立方米。全面投产后，每年将向粤港澳大湾区和海南等地稳定供应天然气超30亿立方米。今天上午，共同命运2021国际维和实兵演习在陆军雀山某训练基地开幕，中国、蒙古国、巴基斯坦、泰国等国参演官兵参加了演习开始仪式。演习中，各参演国指挥员组成联合指挥部，主要演练武装护卫、保护平民、应对暴恐袭击等科目，涵盖了当前联合国维和任务的主要行动样式。演习将于9月15号结束，这是中国军队首次组织国际维和多边实兵演习，也是首次以联演形式检验维和待命部队建设成果。 这次演习啊，既是响应联合国为维和二行动倡议，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维和出兵国间务实合作，共同提升维和待命部队执行任务能力的实际举措，也是强化提高部队在复杂困难环境下随行多样化任务能力的宝贵机会。 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9月5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8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含5例由无症状感染者转为确诊病例。 新增无症状感染者18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1例。截至9月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840例。截至9月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1亿0744万5000剂次。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